军队是一朵绿花，亲爱的战友，你不要想家，不要想妈妈。声声我日夜呼唤，多少军心里话，不要离别是两眼泪花，军营是在温暖的家。妈妈你不要牵挂，盼我已经长大，站岗执勤是保卫国家，风吹雨打都原本你